不轻易去无知因共享，提笔临帖又发觉无期处方向。春风拂万里长，吹走好时光，旅人流浪归乡，丢了旧时模样。老城乡马春光，不是一年也被忘，心人也熙攘，今夜风微凉。化成的雨飘来又飘去，往事像落花一样残缺又美丽，时代的更替抹不去，佳人相思情，还一君待归云谁情。满城回荡呢喃喃语，流过的泪化作了几缕相思雨，被过往的烟云遮住，无心花落许念旧，也不过几句。春风拂万里长，吹走好时光，旅人流浪归乡，丢了旧时模样。老城乡马春光，又是一年也被忘，今人也熙攘，今夜风微凉。化成的雨飘来又飘去，往事像落花一样残缺又时代的更替抹不去，佳人相思情，叹一句待归云谁情。满城回荡呢喃喃语，流过的泪化作了几缕相思雨，被过往的烟云遮住，无心花落许念旧，不过几句。化成的雨飘来又飘去，往事像落花